五帝王子曾说对， 报祖先。 我自己说，对面坐着是我心爱人，可他我有梦不能分过。王子的名儿，你听仔细，他是个眉清目秀、聪明儿，西沙王宫好子弟。随子兵力风不起，恩大半边早不应，也家国弱不分能力，一思娘忠心举王子，他用宝剑之下到此去，光阴无所谓容易故，一骑故去又一骑，王子斩人到十七岁，风沙扑灭。 看见妈妈一卷卷，我其实咋工作呀不知哎，何况你修行这么才疼，在我其人如今这是你放心噻，公主啊施恩多报非君子，大逆当前不可为，多只为施啊施恩多报非君子，大逆当前不可为，多只为此情此景难安排，比谁知沙土白黄金，难争得我是真情意，我岂能留他一片心？ 曾送一来方知小姐一片心啊， 与你两家早联姻，我千金愿是你邻家人，送一烛啊是门内事。家门的夫，你不是愿结成亲，自从我无身亡故，欲遭大祸烧家门。母子忙我才起身，家兵挑三顾光阴，那一日天欢脚比翁婿为路上迎人啊都太冷，什么天不平啊地不平，翻天落雨翻天晴，女婿将双挑赛马又无牵马来又成，回家找来我娘亲，必先太师要拉婚，八字还是该修营，从此两家就断了亲。 相公啊， 老夫喜听拉了婚，与他劝我攀高亲，我老亲

就是你的父亲啊。 我曾们请他转嫁轿子生，是 想立你天衣得等，吾为臣一生独断者，时时苦恋得归臣，长寿数载令百年。 快到西，哎呀，快到东，西裤头快得是红啊呼呼！媳妇侬三番不离友，一日上月不住要去湖上住，各种睡觉也是饱啊！侬夜凉媳妇就有好劲拉鼓。听众步步来接风官，高明夫人与侬住啊。 啊，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纪念中国粤剧诞生100周年演唱会，下半部分请您在以后的节目当中继续欣赏。

春梅，我一日做红梅，做红梅呀， 这件事来真心情，真心情啊，哪有呀木头能把花变，莫不是苍天也有成全意，这天赐良缘不是你，天赐良缘我是你呀，虽说是天赐良缘莫迟疑，终身大事非儿戏，大姐大我苦要做我穷寒妻，我上无片瓦遮身体，小村土里一足迹，大姐与我成婚配，怕的是到后来连累你爱公受尽。 告辞了， 送公公， 免送。你这里， 你看。 听众朋友，再会。